你的花 然是来从军哟，既然是来报国，当兵的怕兵落雪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得这党枪，这钢铁人，你和你的酒哟，我叫我的魔，你有儿女情，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一颗博大的心啊， 家。

从不更改，再多的艰辛都能忍耐，爱在胸怀从不散开，日子一天天活得精彩。

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万兵千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因为